遗弃的声音又响起了，遗弃的感觉偏剩下多少，不听不触摸不痛楚，懒看懒记忆懒问我，今天得到的叫什么，管不了。天亦天天的了，地天天的了，心也未能了，我已再不渺小，昨天一照了，或者某月某日某宵，我倦起改变，人有几多次坚定地向着前，一天清一天，风雨飘，似了似了不了地了，他朝得到的总是少。某宵。